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第103集。我是想牵他进俱乐部，商业机密就只告诉你了，你们要是想让战队多拿几个冠军，千万别往外说。 你放心吧，方队，我一定不说。 谢谢。方景行和粉丝道别后，满意地回到了江晨的身边。 又是怎么糊弄的粉丝？ 我这次说的是实话。他指着刘光河。走吧，再训一次情啊。二人便潜入河底，面对面站着，等呼吸调结束。纷纷被溺死，选择了回城复活。方景行陪着他去交任务，见上面瞬间亮起五个水平的任务条，随意选了一条，又出了主城。帮会里有人陆续上线，在频道里喊人组队打本。我们在打赏金强，暂时没空啊。说完看向方影师。继续。 嗯哼。 二人打了一个上午，成功把双人组队的任务栏升到了四级。中午各自下线休息，到点回来接着打，拿了一堆奖励和积分。玩家们晚上往赏金墙的面前一站，顿时瞪直了双眼。只见双人小队那一栏里亮起了一大片任务条，金光闪闪，即将开到第五级。 我做梦还是怎么着？我怎么记得昨天才刚到三级啊？ 你没做梦？我早晨上来收过才看了一眼，确实是三级。 这怎么突然叫五级了？ 有大佬在前面推？ 可能是好几个大佬一起推的吧。 赏金墙的任务难度是层层递进的，游戏还专门为他弄了一批厉害的野怪，且位置刁钻，目的是充分让玩家体验赏金猎人的生活。从四级中间开始，往后基本上都是这批野怪，而一级要打20来个任务条，如果只有两个人打，一天打了将近两级，这说明连口气都不带喘的。他们急忙翻看积分榜，看见了迅速上窜的两位大佬的名字，跪了。 哇，推土机啊，这是。 我就说肯定有大佬，果然。 我看其他人的积分变化不大，真就他们两个人在打，全是一次性过的呗。 十级就强人所难了吧？八级后半段都是五颗星的难度。 我以前在的那个服只开到九级，还是他们磨了半天才开的。 我们也是。 两位大佬不理会外面这些风雨，组队接着往上推。花了半个多小时，推到第四层最后一行任务栏。江晨照例要忽略那些材料，结果扫了一下，忽然觉得其中一个有点眼熟，伸手一指。 这个材料咱们是不是打过？ 啊，精彩石，昨天十人本五号 boss 出的东西，出货率比较低，玩家一般不太好收，被系统放在这里了。但昨天他们运气好，开出来一块，所以江晨会有些印象。方景行便在频道里问了几句，得知那块石头已经被用了，无奈地笑了笑。 哇、哦，你们打到那一关了？ 就接那个任务吧。咱们再打一遍，刚好我们想找人打本呢。 是啊，你们打一天的怪不累吗？ 偶尔换换口味会有新发现，这点对人也适用。 江晨确实有些心累，心想大不了就再荡秋千。 行。 二人便接了收集精彩石的任务，和帮会的人会合，进了十人副本。昨天打过一遍， 江晨得心应手，和他们一路推到五号 boss 处，神奇的第一次没被点名，等到第二次才轮到他。他坐在秋千上荡了几下，看看上方的龙门，发现就是个插销，连锁头都没有，只是离地太高，根本爬不上去。他思考两秒，起身踩到了秋千上，用力往前荡，想靠惯性把自己抡过去。小队成员正打着 boss，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顿时扭头，见某位大佬整个人拍在笼子上，慢慢滑了下去。 这是在玩啥？ 方景行一惊二用看完了全过程，差点笑抽。江晨站起身，没有放弃，环视一周，对上了一个人。 如初。 如初给他一个眼神，江晨招手，如初沉默了一下，过去了。 你最好有正事。 你的傀儡能直接照到笼子里面来吗？ 不知道。 他也不多逼逼，招出了一个试了试，发现能放进去。江晨指挥他贴着笼子放，踏上秋千荡了几下，这一次把自己抡到了傀儡的肩上，然后踩着对方的肩往上爬，成功抵达龙门，弄开插销跳了出去。 够可以的，副本开启至今这是第一个成功越狱的人。 几人没等发表看法， boss 就疯了，他啊的大叫起来，声音尖锐。 为什么要跑？陪着我就这么让你受不了吗？为什么要跑？ 话音一落，他直接血红，然后从身后的床上拎出一把和他等人高的长刀，就往他们身上抡。 boss 疯起来根本挡不住，他基本是一刀一个小朋友，把他们全都砍死后，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，没有人喜欢我。 boss 捂着脸哭泣，说完就嘤嘤嘤地跑了。 boss 打到一半自己跑了，说出去谁信呢？ 现场一片沉默，罪魁祸首木着一张脸不说话。方景行是第一个发现能原地复活的，便站了起来，其余人一看纷纷跟着效仿。下一刻，金色的大字传遍全服：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明本宫最美，狗剩老梧桐发芽，情深长寿，如初，王飞鸟，一心人，炸子，发现隐藏副本，囚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